河里蹦出来一条鲑鱼、 哎、关键是人不多、 哦、 对 多 就是嗯，你想要是沟通一下当地的这些玩法呀什么的、嗯、你可能得找一下向导、 哦、 因为当地的这个居民呀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你能看见，那路上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少、 哦、 所以说就是给你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全身心的沉浸在这个地方的感觉， 全在户外呢， 对，全在户外，你可以做一个这个 ATV tour， 就是这个户外这个越野车的这个旅行、 哦、 在森林里、 哦、 或者说你垂钓，然后或者说是你去寻找这些驼鹿啊，还有什么棕熊啊、 哎、 这些野生动物， 哇，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过来了，就是喝点泉水，然后吃点野味，然后这个探索一下森林，所以回来之后哇就感觉就是好像是从来没来过北京一样。 是，这是什么地方？ 未知的世界。 我是谁，我在哪儿？ 对，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 崭新啊，好棒啊。 那关于魁北克省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这个自然呢、 嗯、 说一个数字、嗯、整个魁北克省像我上次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魁北克城、蒙特利尔市这些这个大都会的城市哈、 啊、 它只占魁北克省面积的四分之一、 哎、 我们管它叫做已经人工开发过的区域、 哦、 那还有四分之三的面积都是未开发的地区， 哦，都是动物们生活的地方、嗯、 对的对的 对, 的 对，原始 对，人过了都要给动物让路的这种地方。 哎，你清醒一下，让开、 啊、四分之三呢， 对，四分之三，这四分之三未开发的地方大概森林覆盖率能达到46%， 哦， 对，都是这样一片地方。然后大家再想一下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北边就是这个北极北冰洋，然后东边又是大西洋、 嗯、 东边挨着大西洋还有加斯佩半岛，我们的天涯海角的这个地方 哇， 嗯，然后南边又是美国纽约州，所以呢这就是有非常不同种的这种户外体验的玩法， 对，是是是， 对，包括在这儿刚刚提到的除了我们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 嗯嗯、 我们在这些户外的地方还居住着魁北克省11种原住民，嗯、那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就是印第安人还有这个因纽特人， 是， 对对对，嗯，我们这儿还是有非常多样的这种土著的体验的中心， 他们都住在这四分之三的地区当中 啊、他们在四分之一的地区也有 住，也有，哦，也有 住，对对对对对， 哦， 对， 那就 嗯，四分之一地方 彼此遥望， 啊、 彼此嫉妒， 因为对对是。各自拥有各自不同 的 资源，对，互相置换嘛，是不是、 嗯、 然后再 人就少， 对、嗯、再有就是最后也想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这些广阔的地貌上怎么着吃，就是怎么着按路线吃， 还按路线吃， 哎，对，我们这就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啊、 你这个吃也不能也要规划一下， 没错， 吃货地图， 是的是的，反正是这个月份出生的朋友对生活极其的有规划性。 对， 今天我们说的是跟大自然的魁北克省亲密接触，刚刚这么一说呀，如果您是户外的老炮，户外的绝对的喜欢者的话、 嗯、 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好好推荐给各位哈。 对，我觉得去加拿大 太多彩多姿， 对，我之前看到有人去那种就是公园啊什么的、 嗯、 我以为哇这得这么美的地方简直是跟仙境一样，我说这得在哪儿啊、 嗯、 结果其实看它标注的地方就是一个很小的甚至都、嗯、 公园， 对，叫不上名字的那种户外的地方、 嗯、 对， 嗯，刚刚说了可以住在跟河跟什么树林啊森林很接近的小房子里、 嗯、 那四分之三的区域都是这种类似的住宿结构吗？还是、 哎、说到住宿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今天 不够了，下面要回答吗？ 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在魁北克这四分之三的地方、 啊、 您就不要住普通的商务的酒店了， 哦哦哦哦哦、 啊、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这儿能住什么哈，您可以 月月、嗯、我们还有20秒钟下面再说， 对对对， 好不 好？ 好 嘞好嘞， 没问题没问题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了解除了商务酒店之外 还有哪些可以住， 还有很多可以住的，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周驼也在示意我下面还有很多问题问我们的傅月、 啊、行，哎，这周驼一天可多问题了， 哎呀，你大自然的钓鱼我多少年没垂钓了， 啊，钓上都是鲑鱼， 心下沉了。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